逢六日微信送券，家具建材满一万立减400，蓝景丽家，北京人的诚信家居商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北沟到北宝行驶不畅，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清河北收费站以及安祥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又是一个要和我一起早起的周末哈，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周末快乐，并祝早安，我是千纯。这周期间我们度过了五一还有五四青年节啊，在昨天，然后今天又是周六休息了，总好像觉得这一周过得特别的短啊，是不是觉得特别开心呢？不知道在这样一个我认为应该算是风和日丽的日子吧，但是有朋友在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告诉我今天是阴天。总之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还算比较好的天气里，在这样的一个早晨，我不知道你开车出门的目的地是哪里啊，可是在路上如果不能解放双手的你，我觉得不妨来解放一下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幻想一下此时此刻呢，我们仍然沉浸在五一小长假当中。那各地同时举办了多场露天音乐会，邀请到了国内好些著名的音乐人，其中必然有一到几位是你很喜欢的歌手吧。所以在8:02:18，跟随音乐加速度一起，我们去各个热闹的现场，我们去看一看，可以快速浏览和欣赏到每个舞台上最炫目的精彩表演，好吗？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说走就走的第一个加速目的地，我们首先去到的是4月29号在宿迁举办的玉田花海新潮音乐节。朴树、李泉、二手玫瑰、陆先生乐队、赵赵青木、熊猫眼镜等数组音乐人唱响了玉田花海啊，开启了五一小长假的撒欢模式。我们首先听到的是陆先生乐队。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当梦初醒，荒唐了余生。 山南来自马迪，出现在草莓音乐节上哈。大家都知道，在草莓音乐节上，田馥甄也翻唱了马迪的这首《南山南》，并且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大家都觉得说唱功好，气息稳啊。虽然可能因为长时间旅途奔波，没有来得及好好给自己化个大浓妆，然后就匆匆上台了，看上去有点素面朝天的感觉，但是素颜的黑比仍然是当天相当受欢迎的一位演唱嘉宾了。如果说你想听到田馥甄在舞台上唱哪首歌，我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满足你的小心愿，不醉不会。 谁用了那放大镜看风景累不累，却忘记了看清楚自己是谁。我的宇宙轻飘飘，你的摇摇欲坠，旁人来来去去想轻盈流水。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5月15号，指挥家卡尔·圣克莱尔将执棒美国太平洋交响乐团，携手小提琴大师祖克曼，在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登台，演绎莫扎特、莫索尔斯基、拉威尔等作曲家的经典名作。其中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将由祖克曼担当独奏，为观众展示这部经典协奏曲的艺术魅力。详情咨询6655-0000。近日 Tia 袁娅维发行了筹备近四年的全新专辑 Tia， 以高规格的金牌阵容强强联手，加入更多流行元素。最近华纳音乐为 Tia 在北京798艺术园区打造灯光展。记者会当天， Tia 向到场的全部来宾分享有关专辑的一切，还搬来了顶级乐队助阵，现场陆续演唱了三首全新专辑中的新歌。开场的别废话节奏动感十足，而随后的存不存在又婉转动情。再来关注2018周笔畅校园弹唱会于5月13号在西安交通大学拉开帷幕，接下来还将在广州、北京、成都、南京、上海、哈尔滨一共7个城市的7所高校与大家见面。比比将带来受学生喜爱的《最美的期待》等歌曲，还会首次演唱2018年全新专辑中的曲目。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出。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路况。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进城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多，另外大望桥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啊！刚才说了啊，在这个小五一假期，上海草莓音乐节举办，全阵容包括有陈冠希、窦靖童、许魏洲，近70组艺人，还有新裤子、李志、左小诅咒、谢天笑、马迪、方大同、周云鹏、臧鸿飞等等啊，这个阵势不可谓不大。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段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谢天笑，一首老歌，《命运还是巧合》。就在音乐加速度， 上天给了我一双翅膀，放在我的肩上，从我黑色的世界里向火光飞去。命运给了我一双眼睛，放在我的心里，从此为勇敢着哭泣，为不平的世界叹息。在千万棵枯树下欢喜，遗忘了自由的内心，曾在墓碑上许下的诺言，用的是与生俱来的母语。哦哦哦 有好多喜欢谢天笑的粉丝都已经纷纷在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竖起了大拇指了。我们继续迅速浏览和穿梭于五一小长假音乐节的现场哈。接下来我们将来听到的是啊，少男少女们都爱的窦靖童。出道以来，窦靖童已经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精彩的现场演出经验了，包括日本的 Summer Sonic， 那是他出道第一场演出，还有包括香港的 Clock Flap， 还有台湾的春浪，包括北京草莓音乐节在内的音乐节哈。自从2016年一别之后呢，很多草莓新人都非常呼唤期待再次看到他，所以这不他又来了，压轴了今年5月1号的草莓舞台。 Strangers pass on by, say hello, eye to eye. Do they think the same things as I do? I won't escape, leave this behind. I'll chase the world, I'll tilt the sky. I'll take me to the time of my days. I don't feel the need to stay. I'll chase the world, I'll tilt the sky, I'll take me to the time of my days. I don't feel the need to stay. I dream a different kind of way, try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yes. Please forgive me, I apologize. I truly just don't see the reasons why. 让你们都爱的彤彤窦靖童哈，想要知道接下来还有哪些歌手会登上我们音乐加速的舞台，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我咯。 音乐快快车道， you up with bones that can never break. Take you to a dark shade of gray. Warm you like a sun that'll never fade. Oh, oh, oh, oh, this is power. Every heart of 100 souls. You could be the fire to kill the cold. I'll break you like a rock that could never hold. Oh, oh, oh, oh, this is power. 从看台上我们探出小小的脑袋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哈，前两首分别来自于新裤子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以及你要跳舞吗。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我们听过张强的版本不止一遍了吧，那这次我们听到是纯粹的来自新裤子的版本哈。耳边听到的来自 Hartwell 的 Power， Hartwell 我们都知道是2013至2014连续两届世界百大 DJ 冠军呢，很厉害。他其实出现的音乐节并不是草莓啊，而是在上海举办的 EDC 音乐节，就是作为全球范围内极具影响力的一个电子音乐节。明天呢我们会继续来关注，今天先借助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来做一个小小的预告。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找到我，在倒数第二条推送你哦。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继续回到我们的草莓舞台，耳边听到的略带伤感的前奏，熟悉他的人一定会一秒钟就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是来自蔡琴《爱断情伤》。在今年的草莓舞台上，蔡琴真的和以前不一样，她风尘仆仆地抱着一把吉他自弹自唱，在这个舞台上非常的幽默又大方。他说他刚刚过完60岁的生日，在北京草莓的舞台上要完成边弹边唱的愿望，希望我们每个人在60岁的时候也能和他一样保持这样的心境和性格。 不难，时间总是不长不短，心中有渴望和你静静而泪声红船，却让人心慌意乱。终于我冷却了心情，窗外的天色已晚，开口之前泪光已在眼里旋转。你无辜我的心情比我的泪还冰凉，而再三思量，离开你又能怎样？想走却没有方向，迷乱在狂想的路上，也难换上我最美丽的衣裳，夜那么长，所以人们都梦得神魂飘荡，不会再有空间听我的爱断情伤。 破的心情比我的泪还冰凉，而再三思量离开你又能怎样，想走却没有方向，迷乱在狂想的路上，也那么长，足够我把每一盏灯都点亮，守在门旁，换上我最美丽的衣裳，也那么长，所以人们都梦得神魂飘， 情商来自于蔡琴。微信公众账号上湛蓝的天空说，如果能有一两首现场版的就更完美了。那你也可以想象一下，此时此刻你正在去往音乐会现场的这个路上，那你在路上你会不会在你的 CD 里面反复的播放你想要听到的歌手的他的歌的一个 CD 版本呢？如果你喜欢蔡琴的话，下面这首歌也可以送给你哦。正好微信公众账号上有一位新朋友主持高方明华说，可以点歌吗？我在杭州，我用流量在听你的节目，杭州下着大雨想听一首歌，我今天拍戏在去剧组的路上，路上雨好大，但是听着广播就很舒服。 堆在哪里，就好像混乱的记忆无法整理，痛苦却永远比快乐还要清晰，这世界我最爱的人不是自己，电话才响一声而已，我的心却已翻来覆去，刮风又下雨，心甘情就回忆，把我紧紧塞在夹缝里，我感觉不到心跳和自己的呼吸，忘记的东西堆在哪里，就好像混乱的记忆无法整理，痛苦却永远比快乐还要清晰， 新感情旧回忆，来自于蔡琴。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正在直播当中。想索取我们的歌单，或者想要知道提前知晓哈，接下来还有哪些歌手将会登场的话呢？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我了。北京时间8:57，我们9:00回来，不见不散。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小时候我总是紧紧拉着你的衣襟，长大了你总是目送我的背影， 目送我的背影。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

再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在。 微信公众账号上 TC 说好听，不止他，好多朋友，我觉得不知道大家可能没有人去过这个现场啊，但是我很多朋友都去到现场了，真的发来现场的视频啊，在舞台上吉他 solo 的时候，那个一甩一甩那个吉他那个样子，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帅气。你会觉得虽然好久没有看到谢霆锋出现在大众视线面前，但是他仍然是那个他啊，还是当年那个大帅哥，尤其弹琴唱歌的时候，而且这些耳熟能详的老歌可以把人的记忆瞬间就拉回到十年前，会让你感觉整个心太都年轻了。好了，我们继续穿梭回草莓音乐节，曾轶可也现场带来了他的代表作，叫做《星星月亮》，据说是燃爆现场的。现场的观众说，被曾轶可吓到，理由是他那次表演实在是太嗨了。 虽然小，可是很重要。只为一颗弯腰，你很特别，你对我真好，浪漫而爱，遇见你。 颠覆了很多对曾轶可不熟的人对曾轶可的固有的印象啊！这首歌叫做《星星月亮》，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找到我们哈。估计这次的表演，很多现场听众会对曾轶可路转粉。其实超女时代的曾轶可，就因为和别人不一样的那种绵羊音呢、还有惯性跑调啊，被所有人黑还有嘲笑，但是她依然这样坚持自己的音乐，直到现在一切安好。真的感觉真好。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马上进一小段15秒的广告，所以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日系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音乐加速度。 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落雨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 感觉着你忽明忽暗，我想回到过去，沉默着欢喜，天空只剩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爱情不过是生活的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港岛妹妹，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甜蜜的融化了我，天空只存在哭泣，港岛妹妹，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的撕裂了我，天空只存在哭泣， 来自于李志哈。这次李志4月29号出现在北京，4月30号出现在上海，也是马不停蹄的穿梭于两地，给歌迷带来精彩的表演。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南京知名的一个音乐人，在音乐领域活跃了10多年，在此期间受邀参加了很多国内主流的音乐节、艺术节的演出，多达50多个哈。他的足迹巡演也遍布了中国各大城市啊，香港、台湾、欧洲和美国也都曾经有过哈。曾经有一位听友听到了以下这首歌，非常兴奋地给我发来微信，后台微信说，啊，太开心了，那在广播里听到李志啊。 这么多年你一个人一直在走，方向和天气的节奏会让你忧愁，你说你见了一大堆奇怪的人，他们看上去好像都比你开心，你能不能抽空替我去一个地方，据说那的人都擅长给别人答案，如果你想知道关于他的其他事情，我也不会给你刘坤的电话号码。我想和你一样臭不要脸， 理智的定西，我们继续辗转于其他的舞台哈、啊。其实5月1号，左小诅咒也出现在上海草莓音乐节的舞台了。自1994年组建乐队以来呢，他出版了多达20张以上的唱片和影碟，你是不是都不太熟悉啊？其实他可以堪称中国最高产的一个摇滚音乐家了哈。耳边听到的是来自左小诅咒的《上海岁月》。 足迹是广东的，但我跟广东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个人情感里没有这个。我是陆家嘴长大的，然后在北京上学，每年又得回内蒙看父母。人人都会孤独地为此感到羞愧，想得了所谓的抑郁症，那个怀抱啊才是我。欢迎你来到这个千奇百变的世界。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个家。我每天站在这个大门口，在这个夏日的夜晚，浮想念片的更多，想憧憬那个并不属于我的家。人人都会孤独地为此感到羞愧，想得了所 我一直很犹豫要不要把这首歌放完啊，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左小诅咒的接受程度也不是那么那么的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臭豆腐，就是喜欢吃臭豆腐，包括榴莲也一样啊。喜欢吃臭豆腐的人就会觉得说它越臭越好吃，但是不习惯这个味道的人就会说啊，赶紧拿开拿开。可能我们听左小诅咒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感觉哈，喜欢的人喜欢的不行。像类似于《上海岁月》这样的歌，还稍微偏一些流行，我们还能稍微听一听、欣赏一下。可是对很多更喜欢左小诅咒以前音乐的人来说，就会觉得说，这首歌居然没有这么难听，我不喜欢。所以真的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哈，众口难调。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一位摇滚少年，我相信他的歌可能更多年轻的朋友会很喜欢啊。这是来自哎呀也是我的老乡周周许魏洲带来这一首《明白梦想》。 杀人， 命运对我开过太多玩笑，留住的好的坏的全都在我脑袋一直绕。 世界一直都在变幻， 世界有点太多无理取闹，听到的黑的白的真相只有自己才知道。 所有困难都在你身边， 谁能证明你的认真就用我的时间。 是否没有人管你怎样， 怎样证明我的动手在你身上。 一天也长大，我也就明白，一天却明白，我也就孤单。 我不对，我又不会听你的失败，那是成功的点缀。真诚不对，虚伪不会，自己真实的站在世界的体会。 I think I remember your eyes. I want to treat you alright. I'm feeling the sky in my heart. I remember your eyes. I will leave it at night. I want you fly. 耳边听到是来自许魏洲的 I Remember Your Eyes， 稍早前一首也是许魏洲周周的《明白梦想》。这个摇滚少年今年第一次现身2018上海草莓音乐节哈，其实他当天也是一连演唱了六首歌曲，当中还有他新专辑 The Time 里面的《橙色天空》，还有 Real 两首新歌哈。这个摇滚少年的 Live 据说是燃炸现场，如果你很喜欢哎，这个长相非常帅气的小男孩，你可以关注一下他的这个新专辑叫 The Time 啊。微信公众账号上有新朋友叫北游，刚刚还在夸赞说哎呀我大爱小左，然后又追加了一条说啊能不能播放一首李志的歌。你是刚打开收音机吗？我们刚刚放完两首李志的歌，分别是《天空之城》和《定西》哈，所以还是要提前浏览一下我们的歌单，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在倒数第二条推送里，就我们今天以及明天的全部歌单，大家可以提前去看一下接下来的半小时还有哪几位歌手会登场哈。我们广告之后回来，不要走开，马上见。 你眼中的家是一个地方，而母亲眼中的家是有你的全部时光。妈妈陪你长大，你陪妈妈变老。你的故事我的歌，母亲节特别节目，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将你和母亲温暖的故事发给我们。5月11号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温暖呈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受冷空气和上游沙尘影响，上午西部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浮尘天气，局部地区有扬沙，白天以多云到阴为主，山区有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上午西部北部有浮尘，局地有扬沙，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继《龙的传人》2060北京站首场演出结束后，今天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东莞站也将拉开帷幕。据了解，这一站与北京站有所不同。王力宏表示，《龙的传人》2060世界巡回演唱会在每一站都会有独特的精彩，给予观众惊喜的同时，也是他对音乐的一种追求。同样举办巡回演唱会的还有梁咏琪。5月4号，梁咏琪在红馆举行一连两场梁咏琪好时辰世界巡回演唱会，郭富城的太太方媛、关心妍夫妇、薛凯琪、杨千嬅等现身捧场。梁咏琪身上穿着粉红色的长裙，唱歌跳舞，还大呼回到自己的家香港，要跟大家多说说广东话。再来关注刚刚在成都举办的周杰伦演唱会的后续情况。昨天下午，针对2018周杰伦地表最强二世界巡回演唱会成都站，举办单位在组织、管理和服务上存在不完善、不周到等问题，给正在积极打造音乐之都的成都造成影响。成都市文广新局市场处有关负责人高度重视，专门约谈了此次演出承办单位成都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并且表示，周杰伦成都演唱会如果出现有违规行为，将依法依规处理。最后再来看备受大家喜爱的九月奇迹受邀担任交通安全宣传员，呼吁大家要遵守交通规则，系好安全带，不占用应急车道，不酒驾，传播交通安全小知识，争当好青年。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路段行驶缓慢，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湖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行驶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欢迎回来，我是千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加入到我们，并且可以提前浏览到今天以及明天的歌单哈。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去到的是草莓音乐节，听到的是陈冠希当年一首老歌了啊，这首歌叫做故意。代表作了吧，在 MV 当中，电视的 MV 当中一遍又一遍的播放，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哈、啊。 笑不清醒，我爱你却故意说不爱你，只想开心在一起，就请你原谅我的任性。笑不清醒，我爱你却故意说不爱你，只想开心在一起，就请你原谅我的任性。我爱你却故意说不爱你，贪恋在心或身体，我一时笑不清醒，我爱你却故意说不爱你，只想开心在一起，在一起，请你原谅我的任性。 这样的歌词配上当年在 MV 当中的盛世美颜，感觉这首歌真的是为陈冠希量身定制的哈。对于喜欢音乐的朋友而言，五一小长假真的少不了音乐哈。随着音乐节的普及呢，我们不费周折就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来享受户外音乐的魅力，可以一次听过瘾。继续来听到的仍然是陈冠希 I Never Told You。 在我身边，整个气氛悠闲，仿佛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手牵手，一起走向远方的夕阳。你的头靠着我的肩膀，好像天堂就在我的心房。给你的爱情付出越多越舒畅，怎么也想不到就这理解上， 也想不到他拍了一次广告，跟着跑到香港，工作开始繁忙，十年前一如往常。他是否记错了他的地址，除非他搬家了，他心中有好多东西，多么想跟他讲。 将来不知会不会看见你，我始终还不能原谅自己，我为什么没阻止你离去，我真的好想你。 I never told you 的一通电话，看到很熟悉的号码，多么希望听到你的 好吗。 原来是个陌生人为我电话，点加屏幕上的号码，虽然就是你的表示你已经不再用这个电话，只是我唯一联络你的方法。巧合事件能否发生在我身上，可知道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怎么也想不到他拍了一次广告，跟着跑到香港，工作开始繁忙，十年前一如往常。他是否记错了他的地址，除非他搬家了，他心中有好多东西，多么想跟他讲。 将来不知会不会看见你，我始终还不能原谅自己，我为什么没阻止你离去，我真的好想你。 I never told you I never told you I wanna hold you I... I never told you I wanna hold you Hold you yeah. 是来自陈冠希 I Never Told You， 稍早前也是他的歌啊，叫做故意。现在作为一个好爸爸形象出现的陈冠希，应该一改以前大家对他的一些偏见哈。我觉得无论是谁，就算曾经犯过错误，也值得我们大家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更何况当初到底是不是犯错了，或者说到底是谁的错，也是两说，对不对？音乐加速度带大家回顾五一期间各地的音乐节，我们继续往其他的舞台看一眼。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的爱爱爱，据说当初前奏响起，乐迷就不约而同发出尖叫声。 那里记载第一个桃花醉，谁在那里见白第一只子鱼柴，我在这里见怪更怪，结果电影里面人家的海，更想去看海，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哭起来我笑起来，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四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手不白，还是更伤怀，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孤我在不肯躲起来，站在寂寞的人能不能站起来，我在这里被你无奈，看过小说里面人家等待，更习惯等待，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喊出来我静下来，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四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哭我在。 耳边听到是来自方大同爱爱爱，是不是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十年的回忆瞬间涌入了你的脑海啊。方大同温柔的声音给耳朵带来的真的是惬意和享受，不忍心打断他，但是我觉得可以换一首歌来听一听，那是一首新歌他和王珊共同带来的 All Night， 也是我们今天音乐快车道的第一首歌曲。 音乐快车道， 音乐打开 DJ 专注的姿态，现在很自在，就让身体尽情摇摆，举起双手来，不协调也没关系，快点把偶像包袱全都放弃，站起来然后跳起来，眼睛闭起来，放空你的思维，别管谁厉害，这不是比赛，转一个圈快乐就存在，不用再期待，就跟着节奏 have fun， 我只需要你 跳着舞，没什么好紧张， 在音乐里 放轻松，你不用太刻意，享受这气氛就站现在。 请放开，一股电流传上来，在云端的海 去北京那个1970的年代，每个细胞都愉快，转个圈快乐就存在，不用再期待。 Call me maybe， 想要索取到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们今天和明天的共同的一个歌单啊。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耳边这首歌很熟了哈，来自 Carly Jepsen Call Me Maybe， 稍早前一首歌也是来自于他的 I Really Like You、大家都知道Carly Jepsen 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谢霆锋都出席了4月30号在北京举行的格莱美音乐节北京站哈，这个阵容很厉害，包括 Pharrell Williams、 One Republic、 James Bay 还有陈伟霆、 Phoenix and Daya 等9组音乐人齐聚北京，为广大乐迷带来了精彩的表演。这个我们明天会给大家具体的再进行其他歌手的介绍，我们也可以聆听其他几位的好音乐。今天就在这边稍做一个预告好了啊，稍早前一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王诗安的 All Night 啊、因为方大同和王诗安在5月1号出席上海的草莓音乐节，共同带来一个演出哈，所以 All Night 这首新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不了解的可以关注一下，索取歌单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送给朴树哈，朴树在草莓音乐节演唱了自己的经典作品《平凡之路》，在现场的朴树唱得很投入，笑得也很温暖，还像一个孩子一样吐着舌头。朋友说看到最后朴树笑了，他的整个心也都跟着融化了。平凡之路，还是来听 Colorful Days 吧。 掠过我身边，让你错身过的瞬间，忽然间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 not for a destinat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 之前说句心里话，在微信的后台说永丰钓鱼点了，还发来图片，确实好像下了点小雨，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不过无论今天是晴天雨天，都希望对你来说是一个 colorful day。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加速度了，我是千纯，接下来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想索取歌单或者联系我们，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们咯。我们明天8点不见不散。 繁华世界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 Not for a destination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 东方府园一树相传，形状榕树亦庄南树区350到430平折叠四合院，240到305平叠拼新楼座，首付320万起，8020-9999。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京房字2017-33号。 VOLVO XC90 T8 双引擎科技，6种驾驶模式随心驰骋天地之间。